窗，为你我受冷风吹。 林中经典老歌，你会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雪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传说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怕你跨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la ser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惯心血的中调。当然专属你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金黄色麦田，你离开身边，落日的风车藏身着我哭泣的双眼，单纯的笑脸，街上面包店，冰镇与残缺，你是心中最深的想念。我唱着爱的歌曲，天天游戏而孤寂，看着反复的左耳永远传进爱的美丽。我想反复的唱美丽，刻画我的爱情，跟着模糊脚印飞到哪里，这是最幸福的悲剧，一路上的伤心就算没有结局不会放弃。金黄色麦田，你离开身边，落日的风车擦拭着我哭泣的双眼，单纯的笑脸，街上面包店，冰城与残缺，你是心中最深的想念。我唱着爱的歌曲，天地有些而风景，看着反复的左耳永远传进爱的美丽。我想反复流着泪滴，刻画我的爱情，跟着模糊脚印听到哪里，这是最幸福的悲剧，一路上的伤心就算没有结局不会放弃。我想反复流着泪滴，听着爱的声音，跟着你的脚印走到哪里，这是曾经我的规矩，一路上的伤心就算没有结局不会放弃。 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写给兄弟的歌，将手足亲情在温暖的旋律当中娓娓道来。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哥哥，也有可能在哥哥聆听的当中找到了他人或者是自己的影子。兄弟情是不拘于血缘关系的精神依靠和情感的寄托。 哥曾叫我一直问你， 为什么你是歌，我是你，可你总是那样甜蜜，为什么爱我从不放弃，我在风雨中看见你，为什么你始终没泪滴，哥我要和你站在一起，我知道你也没大力气，你说你是哥哥我是你，你要为我遮风挡住雨，再难的路也要在一起，一心找到人生的路径，始终没泪滴，哥我要和你站在一起，我知道你也没大力气，你说你是哥哥我是的心。 右手戒指这个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金海心2004年的美国之行。他无意中翻看杂志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关于右手戒指的文章。文章中认为婚姻里女性要保有自己独立的特点，金海心赞同这个观点，所以呢，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就决定将这样的观点用音乐来表达出来。 啊啦啦，是你梦中的脸庞，红色纯白的太阳，骑着黑骏马，一身受伤，就把你解放。让你梦中的迷茫，在你的周全流浪，右手的戒指都在放荡。爱一朵花就陪它绽放，爱一个人别怕会受伤，爱首歌就跟着节奏摇晃，

擅长 R&B 曲风的温岚，有着独特的唱腔和深厚的演唱功力，而且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而快歌则更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再加上了不俗的舞蹈功力，使温岚动静皆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温岚的《离不开他》。 音乐滴答滴答滴答，舞步滴答滴答滴答，每一步都是悲伤的挣扎，带着牵挂，谁都不想先停下。我穿着纯白的薄纱，跟着它旋转在冬夏，直到是最后一次拥着它。日出后就应该试着忘了，要试着忘了它。我离不开它，也留不住它，心上空荡荡起，一切就要蒸发。我离不开他，风留不住沙，远距离的牵挂是思念的时差，更寂寞的话。 这个是杨宗纬的第三张录音室的专辑，在2013年3月29号由环球唱片发行，专辑由李宗盛还有朱静然等等四位制作人共同制作。在香港呢，杨宗纬凭借着专辑《初爱》获得了华语金唱片的一个称号。 远远感激你狂奔过操场来到我眼前，阳光灿烂烫红了你双颊，温暖你笑颜。那时间黄澄澄的落叶铺满整条街，下课钟声荡过悠悠岁月。长大后世界像一张网，蒙住我们的翅膀，回忆沉甸甸在心上，偶尔轻声独唱，是否能找回消失的力量，想起了初

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要怀里占领了这群无用东西，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曾经说过，即便再见之后再同眠。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流金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只有等别人出现。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e la Sala, no lo son。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继续要听到的歌是矛盾，来自姚若龙的填词，郑楠的谱曲，韩立康的编曲，田馥甄的演唱的一首国语歌。那么这首歌呢，收录在了华研国际2013年的11月29号发行的 田馥甄第三张个人专辑《渺小》当中。 希望被疼惜，我不屑被风口带离，用一句伤心，又将真心还给耗尽。自己想粉碎孤寂，却搞乱自己，却打破爱情。哦哦哦，太多的繁星，把理想归入粉碎心。 Love, L-O-V-E, 这个是随口聊的话题，说了就不留痕迹，你情我愿的规矩。 Love 这首歌是毛毛作词，刘若英和梁静茹共同演唱的歌，收录在了刘若英2022年发行的专辑《我等你》当中。 Love 是个随手扔的玩具，撒那一粒从不整理，你给我剪的游戏。是他随口聊的话题，说了就忘不留痕迹，你情我愿的规矩。Love 不该只是一

做这个全新的感受。 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许愿树》是郑中基一手包办的歌曲，一首极简而动人的小品，诚恳质朴的词意，在这样的曲式伴随之下，留下出了一种低调的幸福的气氛，真挚而单纯，简朴而唯美。 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姿态。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And I say, dreams are goodbye. Oh, I'll try.And dreams of the bio,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一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And I'll say, dreams of a bio, oh, I'll try. And dreams of a bio, 我的爱像真正的小孩。我的爱像纯真小孩。 Dreams of goodbye, I'll try. And dreams of goodbye, 我的爱给坚固的未来。

叫出来，想要逃也逃不开。桃红色让心情都好起来，粉水晶让爱情都亮起来，敞篷车跑得快，昨天拜拜，跟着你现在到未来，只要跟着你就很放心，24小时都不迷，只要想到你就很开心，哼我最爱的 melody。想不到那么快遇见你，什么都说出来，谁叫我就是爱，爱你到一点点呆，很难过被你打败，慢慢的都是爱，想象你慢出来，我的爱神奇跑飘起来，地球转得很快，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走也走不开，给我彩虹白日梦，甜甜蜜蜜的闹哄哄，打开天空对我说，爱就像蜜蜂嗡嗡嗡嗡，慢慢的都是爱，想不到那么快遇见你，什么都说出来，谁叫我就是爱，爱你的一点点呆，很难过被你打败，慢慢的都是爱，想象你冒出来，我的爱神奇爆表起来，地球转得很快，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逃也逃不开，地球转得很快，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逃也逃不开。 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将每段感情的失意视为遇上真爱的最好准备，是想得积极还是想法太傻都不要紧，能让自己得到抒发，想通就好了。你想不到的是，这首歌原来也很张敬轩，当轩仔用上了原装的情感来演绎一次的时候，那份对恋爱的正面的傻劲也是不遑多让的。来听到好时辰。 在昨天里，几多人新欢变做前度，未结识你，只懂茫然消耗，几多次孤断落走的几多冤枉路，仿佛中国对下一位请更好，其实如若一早碰着你，谈情或聚散也草草，遇上你太感恩，不迟不早，等我笨够了，傻得多，方前来抱抱。当天轻率的我，如果不太值爱慕，如光巧擦肩的你，也无事过路。所以让我算太感激，这是晨光好，等我后悔了才珍惜，先叫我走到每段前事，仿佛一直考我如何待你好，你犹如瑰宝，假如人一直糊涂，便不会让我得到。多番对镜子 的滋味吗？也学反省，数决意，原来前卫此刻对你讲，能陪伴着你便经典。太感恩，不迟亦不早，等我笨够了，傻得多，方前来抱抱。当天轻率的我，如此向往被仰慕，谁竟可凑巧了上我，还是破坏了数？得不到开花结果，前面会是一无多，旁人如学得多，我也多付出比爱自己应更多。说得刚刚好，仔细回后了，无悔了，心意听得到，每段情事仿佛一直敲我，如何能离开？你犹如瑰宝，好似神仙找到你，天公对待我真好。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老歌，来自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这首歌的作词作曲都是由王力宏在2005年发布的专辑《心中的日月》当中收存着。2006年这首歌获得了第28届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的提名。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 才了解自己，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爱我有些痛苦，有些不公平，如果真的爱我，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像微风深情，我的安抚，我的不安定，所以我要每天念着你的笑容，多么自然。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

是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要忘了当初为何出发，是什么让你坚持到现在。也许每一个人要走过很多的路，经历过生命的无数突如其来的繁华和苍凉之后，才会变得更加的成熟。接下来听到的是李玖哲的《不完美》，搭配了由贺军翔、张钧甯主演的《幸福最晴天》的片尾曲。这部剧一播出就成为了同时段收视率的冠军，它的片尾曲也引发了注目，受到了广大歌迷的热烈讨论。带点悲伤的《生日快乐》由王雅君词曲量身打造，整首曲风抒情而动人，张韶涵的声音果然是最佳的代言。 天空布满灰色，转眼就下雨了，我心中的苦涩，又有谁会懂呢？爱是不适合，需要交换的眼神，我却不懂你了，你明天的选择。说好的约定呢？现在谁先忘了喝掉你的可乐，听你爱唱的歌，爱太捉弄了，我太单纯不成熟，下一个生日呢？

下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有的时候你会想，累了就嫁给他了好不好，看着他熟悉又陌生的侧脸，仿佛从来都没有真正看过他的容貌，也许错过就是一种幸福。在你的生命当中永远都是陈奕迅，而不是任何一个经历过早就已经面目模糊或者是可憎的一个庸常的男人。那听到的是内疚。 我曾知道你的好，我曾知道你有多重要，我曾经知道不睡觉对我身体不好，你是我的安眠药。我常自暴不环保，是为你好，始终改不掉，宝宝的哭声听不到，我的异乡太吵，你走了也管不着。摘下了眉头，却勾上我心头，暂时而今逃不左右。每当我回头，你就是刽子手，就在我回忆中的所有，请原谅给我找的借口，麻醉我伤口，血流了却未猜透，是时候放手，但又不接受，我一无所有，无理取闹。你垂头对我傻笑，是一场感冒，难道是我太骄傲，我心里说他多好，才把你气走自招。才下了眉头，却勾上我心头，暂时而今逃左右。每当我回头，你就是刽子手，砍掉我回忆中的所有，天涯来给我找个借口，来麻醉这伤口，血流了却未参透，是时候接受我一无所有，是我让你走也回头。是无法牵手，我一无所有，我终于知道内疚。 张信哲最初凭借着第一张专辑《说谎》而一炮而红，好像爱情就是张信哲的专辑《初》当中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爱像轨迹让人沉溺，陪你捕捉镜头里欲望的场景，流浪在陌生的边境，托斯卡尼相信之旅，爱上你不是一种恩惠，其实不过是我自私作祟，在爱面前我们都太卑微，无力反

成就人生主角。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三和奔驰智达372-5888。 跟你到终点， 生活与梦想是时钟，让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了。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人生梦如路长，让那风霜永年少，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找痴痴梦幻的心安，不随人茫茫。人生是梦的延长，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何处何去你我心中方向，风悠悠在梦中轻喊，路和人茫 前段时间这个小四的小时代四的灵魂镜头上映的时候闹得沸沸扬扬的，包括了这个宣传曲涉嫌抄袭的事件呢，其实说的就是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这首歌是由蔡淳佳取得了日本女歌手青瑶演唱的风筝翻唱的授权之后，然后再重新填词演唱的。 阳光中风筝断了线，往事般落在我面前，那是谁忘了放风筝，握紧一点，掀起了那年的秋天呀。 下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李健的《当有天老去》。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拜拜，四月再见。